西朝鲜团结晚会19号分别在本团体网站和碧水报载文展出，朝鲜的核弹头射爆是一项捍卫国家尊严和主权的正当措施。另外，非洲地区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秘书长安德烈·罗赫戈雷卡伦达15号发表谈话，表示支持朝鲜自卫的核弹头试爆。